攻读《创世纪》第十五章。这些事以后，有上主的话在神事中对亚伯朗说：“亚伯朗，你不要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你得的报酬必很丰富。”亚伯朗说：“我主上主，你能给我什么？我一直没有儿子，继承我家业的是达马士革人厄里厄泽尔。”亚伯朗又说：“你既没有赐给我后裔，那么只有一个家仆来做我的承继人。”有上主的话答复他说：“这人绝不会是你的承继人，而是你亲生的要做你的承继人。”上主遂领他到外面说：“请你仰观苍天，数点星辰，你能够数清吗？”继而对他说：“你的后裔也将这样。”亚伯朗相信了上主，上主就以此算为他的正义。上主又对他说：“我是上主，我从加色丁人的乌尔领你出来，是为将这地赐给你作为产业。”亚伯朗说：“我主上主，我如何知道我要占有此地为产业？”上主对他说：“你给我拿来一只三岁的母牛，一只三岁的母山羊，一只三岁的公绵羊，一只斑鸠和一只雏鸽。”亚伯朗便把这一切拿了来，每样从中剖开，将一半与另一半相对排列，只有飞鸟没有剖开。有这鸟落在兽尸上，亚伯朗就把它们赶走。太阳快要西落时，亚伯朗昏沉地睡去，忽觉阴森万分，遂害怕起来。上主对亚伯朗说：“你当知道，你的后裔必要寄居在异邦，受人奴隶虐待400年之久，但是我要亲自惩罚他们所要服侍的民族，如此你的后裔必要带着丰富的财物由那里出来。至于你，你要享受高寿，以后平安回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。到了第四代，他们必要回到这里，因为阿摩利人的罪恶至今尚未满贯。”当日落天黑的时候，看有冒烟的火炉和燃着的火炬由那些肉块间经过。在这一天，上主与亚伯朗立约说：“我要赐给你后裔的这土地，是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河，就是克尼人、克纳次人、卡德摩尼人、赫特人、培黎奇人、勒法因人、阿摩黎人、克纳罕人、基尔加士人和耶布斯人的土地。”